不知道在这些故事当中会不会有你的那一段，我们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所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种呢是首先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状，以及在下面给我们留言。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花椒视频上面来找到活力982，然后在上面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让我们知道你正在关注着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搜索一下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文化烟碎，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私信给我，所以说悄悄话什么的啊。你知道那天星期日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居然也听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就在私信里面跟我说，让他找到了小时候听电台的感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褒奖啊！意思就是说差不多可以相伴入，就是伴着这种声音入睡了。 对，我听你节目就是让我找到这感觉，后来我就来上直播了。 但是你千万别睡着啊，一会儿。 好嘞。 要挺住。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雨夜相遇，在雨夜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昨天我们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小的聚会，然后一直差不多相遇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就相遇到凌晨， 不是， 就我一直没认出来对方，一直聊， 一直在寒暄。 哎，你是谁呀？后来不认识，其实 怎么办？我一跟你上直播，就是特别满脑子的画面感，特别好。对，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那个直播间里面特别欢乐的场景呢，就可以来关注我们。嗯，那说到雨夜相遇这四个字的时候，因为这个主题，我们这儿主题都特别的大，你知道吧？ 嗯， 这样就是可以有无限的遐想、联想以及想象。那你首先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 别说我这个反映出来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故事。 哦，真的吗？ 就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天，然后我们所有的同学去喝了一顿大酒。 嗯， 那天下着大雨，据说那天石景山还出了事故，因为这大雨。但是我那天我们喝完呢，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追到我的女朋友 啊， 然后我就记着喝完借着酒劲儿给她打一电话，我记着她明天第二天是这个历史课考试，我打上电话说我还明儿加油，然后直接就挂了。 真的 啊！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一个字没听清，对， 是被雨声完全淹过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就是怀抱着真是壮烈的心，非常壮烈的心情打了那个电话。我说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打一电话，我说点什么呀？ 哇！ 然后这个反应其实就在0.01秒，然后就说了一个明天考试加油，直接就挂了。 哇，好浪漫啊！我以为你是把这个整个历史总谱啊，然后几几年发生了什么都背了一遍。 对，其实就 帮助他复习一下。 特慢，这事儿就进行的特慢，所以就是一年后我们再一起。对， 就是要这样的，温温的，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不是淤积，叫堆积这种小小的浪漫，然后再变成一个小火花，这样是最好的。 对， 对吧？ 是， 嗯， 反正有的回忆嘛，有的回忆嘛。 对，一年的呢，你想想， 嗯， 一年之后可以先说这一年之内暧昧的故事， 对， 然后一年之后又说这一年交往故事。 后来 怎 么没下那么多场雨？后来就，然后就挺平淡的，憋着一直就。 所以这是你关于雨夜相遇的故事。 嗯， 那我觉得听完了这么美的故事，是不是应该配一首歌啊？ 嗯，赶紧说歌名吧，都看见了。 对，主要是刚才说到风，不是刚才说到雨。那就是我们怎么着也得听一下风，就是雨嘛，对吧？所以第一首歌我们也都很喜欢。 好牵强，真的好牵强。刚才 被你发现了，你看你就这么糊弄过去就好了。 嗯， 就是风声雨声。那先且听风吟，推 好听， 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越来越会了啊， 专业了。 嗯， 敢说话了， 敢分享自己的情感故事了。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 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也收紧我的心， 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今天的话题又非常的走心，雨夜相遇。雨夜相遇的那些故事，有哪些是第一个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翻腾涌现的呢？也欢迎和我们来交流。在花椒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进入直播间，欢迎一下大家，像 Young S Young Sir， 还有 Young。对，好，差不多是这样啊，如果念错了就请见谅。还有什么水儿、文涛、安安等等，哎，会不会有你的朋友今天看我们的直播？ 没告诉他们。 是吗？一会儿告诉他们一声。所以雨夜相遇，说到朋友，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有一个雨夜相遇的场景，让我脑海当中，刚才说到朋友们，因为那是刚上大一的时候，然后对于 大学时候， 对。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像我们这种，虽然离得也不远吧，我天津人，对，但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和憧憬。然后来了之后，我记得第一年寒假也回家特别晚，基本上快到过年了才回去，就好想把这边这个城市溜一个遍。那天也是晚上，大家一块儿去唱 KTV， 唱完了之后呢，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在西单，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已经很晚了，如果要是打车回去就特别远，我们在东五环往外，然后就是会很贵嘛，但是如果要是坐地铁呢就还没有到时候，就必须要等一等，于是整个那个雨夜相遇的过程，大家就是压马路，从西单走到天安门，然后再从天安门走到南锣鼓巷，你想想我们走了多少路， 可以下着雨， 为什么你那边是下雨的，你不要把所有的场景都设想成下雨的好吧、然后在天安门，我记得骑着自行车，中间还骑了一趟自行车，然后到了天安门那个叫什么，就是门楼里底下 门楼， 对， 毛主席头像的下面， 对对，就是那个差不多那个门洞的位置， 然后在那儿大家就开始唱歌，混响效果特别好，所有那些画面、那些气味还有那个声音都会留下非常非常深的印象。为什么在这个时节要说雨夜相遇的故事？因为其实差不多再往后过两周左右，天气暖和的就可以在外面散步了，就特别适合雨夜来一次亲密接触，你不觉得吗？ 是，现在下雨还冷点儿，是吧？ 怎么还下雨？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这回就听你说，我下一首歌和我再分享。 那接下来一首歌呢，叫做 Riverside， 应该算是河边的意思。当时我们也路过护城河来着。相遇，当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呢？会联想到某个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欢迎你和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坐在我旁边的是音乐人依然。 Hello，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雨夜相遇也特别的神奇， 因为其实本来我的计划当中是并没有说会今天与你相遇的 啊，是啊。 然后因为其实依然也是非常， 我就不该来嘛，就 是没有，是特别该。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音乐创作人，然后我本来说哎，带着吉他过来给我们谈谈唱唱你的歌，然后他打算再酝酿酝酿，所以呢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说的特别对。就今天让大家失望了啊，没有带琴，但是呢下回上节目我一定兑现这个诺言，是吧？ 好， 然后 买一送一吗？ 啊，你说弹几首弹几首。那刚才雨巷又想起一个啊，就是我之前看过一幅画，是那个莱昂纳德画的，就是他是用那种特别爱用那种浓烈的红色和黄色画那种画，然后他有一幅画叫雨中漫步，然后我还特意去画室去画了那幅画，但是呢就是很可惜啊，没画完，因为后边的那有点难，我一开始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水平。对，然后那个画呢大概就是一个两排路灯嘛，然后有两个人的背影，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画的那种经验，就是那种经历啊，就是大家有时候不理解，在美术馆说就有一人能对着一幅画很久很久，就是尤其是我去看那幅画加上我去画那幅画的时候，真的就是跟做音乐其实是一样的，就你在用色彩的时候，你会感觉你就沉浸在那幅画里边，就那一阵儿，我就一直觉得就在一个特别红黄色的一个天空里边，然后和一个异性走在一个路灯底下，当然了，这个是吧？异性是谁呢？当然是我的爱人，对吧？ 等会儿 不能说别人。 他今儿是不是在听节目？ 哎，没有， 每一段都有出现了。 他应该现在已经睡了。 他在睡梦中的， 他在睡梦中。对， 那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他呀，下面这首。在放这首歌之前，你因为说到的话，我也想到一个画家，就是夏加尔，你听说过吗？就是他的那，因为你刚才说到了颜色用色，其实每一个画家他的之所以成为他们自己的独树一帜的风格，除了他们的一些各种各样，他很肯定是包括很多，包括笔触啊，包括他的透视啊，包括很多的方面。那么颜色其实也是色彩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夏加尔的话，你会看上去每一幅画都像是一个梦，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做梦的人无比美好。他最有名的那幅画就是一个人在这站着，完了有一个绕过来，就是在空中好像绕了一个圈过来吻他的那个，你有印象吗？ 不知道。又这样，跟吃饭时候一样。 对，就是你要把这个感觉移植过来， 对对对， 大家就会越来越了解你。 没错。 然后就那幅画的作者就是这样，你会觉得他的画都是漂浮着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的梦。然后也把这首歌送给正在睡梦中的某个人，或者是即将要去睡觉的你们。梦旅人，来自小安。这是属于睡前的酝酿。 上挂着泛黄的童年写真，三岁的我一脸无邪和天真。背景里那已过的白雪和青山，仿佛前世早已写好的剧本。桌上的酒杯印着一抹红唇，三十岁的我已不再一往情深。睡梦中浪费着多余的青春，救赎空虚的灵魂。 不用拉到底，咱们可以把它垫着。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非常懂我。谢谢 DJ 艺人。 这歌真好听， 好听吧？ 好听。 刚刚推上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沉浸在音乐当中，很久没有说话，所以这是来自于小安的《梦女人》。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对音乐敏感的人来说，听到一首好歌，就好像是与一首好歌相遇一样兴奋，但与夜相遇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夜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的，哪怕是在夜里，不是出去走或者散步，或者是产生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只是在夜里打开了一盏台灯，端起了一本书，然后书中的某一句话打动了你，这也是与夜的一种相遇方式。 对， 或者是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了活力982之后呢，看到了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也是与夜相遇的一种方式。 广告非常的有水平啊，植入非常的有水平， 是不是啊？那所以呢，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然后我们上半时段就差不多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在花椒直播上的很多朋友的关注以及礼物以及你们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歌叫 There's No Such Thing， 我想想应该怎么翻译，应该就不带这样的。来起歌， 是你翻译的风格。 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 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胎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现在是北京时间22:32，我是杰克唐。那坐在我旁边的，对，刚好 我是依然， 没错，这是一个大屏幕，哎，不是什么大屏幕， 别说大屏幕。刚才有一个朋友叫加代啊，他说那个，他说我这个屏幕都放不下我的脸了，但是他说我太帅了，谢谢你，谢谢加代啊，谢谢。 居然被点名了， 对对对， 所以这很神奇的是。当你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有可能会看到你熟悉或者不熟悉的脸庞。对，就是好吧，就是只是为了承接一下刚才的广告。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就是来 直接来直播间。 哎，这倒是个进不来的，但是可以在门口等等堵一下依然，这倒是有可能。 堵你。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是不是很好记呢？然后在微博上面微信上面来搜索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 哎，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给你堵回去了，然后给你机会。 哎呀，我忘了。 你怎么跟我学呢？ 赶紧别尬聊了，快。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特别快的，可以切换到我们的主题是雨夜相遇。雨夜相遇的种种，当说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如果你脑海当中浮现了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人的话，欢迎告诉我们，不管是留言的方式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找到一块杰克糖块，我还跟随机的是六个字，在上面来可以和我留言私信都可以。那天你知道吗，还真有一个人在微博上面问了我他的问题，就是哎，我不知道前段时间没有看那个解忧杂货铺啊。 我没有。 但你知道那个设定吗？ 大概知道。 对， 未来是吧？就是 不是他那个就是基本设定是，那个是一个小卖店，就小卖铺一样的， 把你的忧愁写进去， 写在那个， 有来解决你的， 对， 是未来的你解决， 不是、啊、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那种场景，是你把你的忧愁或者说想不开的心疙瘩然后写在那个纸上，然后就会，如果要是特别普通的可以让大家都看到的呢，他就贴在门口，然后老板就会拿下来之后在下面回复，这个杂货店的老板就会给他回复来帮他解决心理问题一样。然后但是如果是比较隐私的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的，你就可以在趁着夜黑风高然后把你的信投递到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投递口，然后第二天 然后有一摄像头拍着他，其实还是能告诉大家是谁。 那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摄像头这个产物。然后对，我 又破坏了，又破坏了一种浪漫，是吧？ 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是？然后第二天他就会出现在奶箱里面这个答复，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信件的回复。哎，我说这是为什么？哦，想起来了。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在微博上面就给我私信留言，说他最近的两个苦恼的问题。 然后我就在下面自作聪明，我不能用这个对，我认为应该是如果用这种谦虚的说法，就是自作聪明的回复了，然后得到了反馈，我就觉得超级开心，原来真的是可以有这样的感觉。只不过那个时候是放在小卖部门口，欢迎大家来放到杰克堂的， 这是一个成就感，帮人 是吧， 就自己最起码是从自己心里觉得帮人解决了一个，也不是解决了吧，就是我作为他的倾听者或者依靠者，我去给他出了一个方法， 嗯， 甭管人家他感觉到这种温暖了，交互的温暖，对。 而且其实你知道，我觉得最因为我现在不是在上课嘛，关于跟心理学有关的，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后来现在才知道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面临挫折或者说困难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急于想要去寻求一个答案。想去让别人给你一个建议，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人可以代替任何人去做决定， 对， 我们能去帮助他的只是帮他看到他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让他自己去做这个决定， 对 对，好， 人都是很固执的嘛， 是啊， 但是听到朋友意见还是会觉得有改变温暖是吧， 嗯，我是不是有帮到你， 没错没错，我想到的是这件事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与夜相遇。如果某个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就给一个你信任的朋友打个电话，或者是写一封信给自己，或者是看看什么，对，我们的十点答录机都是一个好办法，都是一个与夜相遇的方式。那在花椒上的朋友，我看到你们了，比如说像艾莎荒德你呀，还有他说他是他的他五七呀，真是一个绕口令，还有很多的就是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用户，非常感激大家的留言，因为看到你们的名字在闪烁就知道我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孤单。好了，我的鸡汤已经灌完了，接下来呢 我 们用 来 DJ 了， 对对对对对，歌曲继续，这首歌你来介绍吧。 好吧，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方大同， 嗯， 然后是他成月那张专辑里的苏丽珍。 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将你一直沉默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波，两个人快乐又紧多，你在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O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用的茶火辣辣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裸，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在怕一的怕不完的胁迫，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 Oh yeah yeah， 你叫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哦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我，是不是人人错过错过，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我是依然。 嗯，对，这次就是表现特别好、已经有那个条件反射了。 是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故事盒，杰克唐的故事盒。对，所以呢就是要，但是我又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讲故事吧有一点点寂寞啊。 我不是在听故事吗？ 啊，对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是有文字的，就是那种你懂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暖心的温暖的， 对， 和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基调非常符合的，然后所以呢依然是被我逼着跟我一起来搭档的。 对，我头一次读书。 真的吗？就把它念出声来的读书。 对对对对， 是吗？ 除了小学时候啊，初中以后就没有了应该。 太好了，就要这种感觉。我们想听听，不能说是素人，而是说至少在广播上是一个，或者说在声音的诠释上面你会有你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我相信。所以我们接下来开始了。好有意思呀、好期待呀、 你说了算，反正 好，那我们先播个片头啊。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夜晚的空旷，街道似乎也比平时宽了一倍，所以决定邀友结伴夜游，危险却很新鲜，于是漫无目的，只是美中不足，这是我熟悉的城市。向左向右直行，我深知我在何处，从而少了一份因为未知的兴奋感，但也乐在其中。 夜晚的这份安静总还是让人贪恋的，因为熟悉便更能放肆大脑的思维，多了一倍无所畏惧。虽说这已是初春的夜，也让我想起冷冽的冬天。我与友不得不走得稍快，以此让身体血液循环，因而产生温暖。 这不读挺好的吗？ 是吗？ 有没有一种小学被老师点起来读课文的感觉？ 就是小学的感觉。 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 街道东边偶尔路过几家24小时便利店，年轻的店员守着收银台，咬着酸奶吸管，百无聊赖，期待着下一个走进来的顾客能不能在这个夜里发生一个让人心动的相遇。可惜走进便利店的是一个醉酒的男人，醉醺醺的来到冰柜里面，拿了一堆酸奶还有矿泉水，付了钱。他们之间连半个字的对白都没有来得及，男人提着袋子便冲出了店门，跑到附近一棵树下，然后他吐了。 南边路过一条酒吧街，我听到欲望号正吹响，一户户亮着灯声，声音鼎沸，男男女女人头攒动的小房子，门外站着三三两两结队的帅气男生店员，从16、17岁到30岁，向路人招手邀客，如鬼魅。我似乎听到了在城市的暗角有故事在哭泣。我和友一路向前走，步伐轻柔，速度稳定，一路沉默，我想这就是默契。我们需要陪伴，却不需要打扰，各自沉浸在各自的夜游世界，只有一个人行走时才听得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你想象中宽阔，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但你会发现自己突然长了一对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就能飞。 忘了什么，记得什么，正常内容，你的笑容，时间带走所有一切，却不带着我一起走。听你说着你们的梦，我只笑着 只笑着装作享受，别靠近我， 听吗？我们还有一段，然后我们把它完成，好不好？ 好， 今天就是让你朗读课文。刚才有人夸你来着， 是吗？是熟人吗？ 继续，我们要换一种方式。雨夜相遇，找不着了。夜游是一件无比舒畅的事儿。沙沙沙，来的一阵风吹动了路边树上的叶子，如同午夜的空气中突然来了一段旋律，那浪漫刚好没有刻意，在城市从白天喧闹嘈杂中冷却下来之后，再漫步这份宁静中，窥看这里不再被装饰的角角落落，渐渐的，你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与你熟悉了。你用一种不打扰别人的方式，渗透进这座城市的秘密世界，比风还轻。我想这是我的娱乐方式。白天走在这路上的人想着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我是故事中的人，就像很多人沉迷现实世界般，我沉迷我的故事，一个脱离现实的故事。 我走了很多个小时，最终回到了原点，该与友分别了。友说，你记得吗？上次我和他吵架，他把我扔下一个人就走了，于是我给你打电话，我难过的一个人从城中走回城西。电话里你一路陪我从城中走回城西，没想到今天你就在我身边，我们又走了一遍。夜灯掩映，这座白天灿烂的城市浮华里也暗带悲伤，每个人都能辨认出属于自己的一块世界地图，活在自己的迷宫内不愿跳出。雨夜相遇，拥有过，亦难忘。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意境？哎，没有了，我们要说话。 我们说话。 这次对，因为 慌了都。 这是最后一首，企图用音乐来淹没。 对对对。 对，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放歌之前要跟大家有一个道别。雨夜相遇却刚刚开始，现在只能说是夜晚，还没有到夜的成分。但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冲动想走出去和夜来一个亲密接触，当然今天有点冷气的穿多一点，那么不妨就去行动。 嗯， 你一会儿打算走回家吧？ 啊，那有点远。 所以今天依然是不是读得很好？我跟你说，这要是对呀，刚才我都忘了要礼物了。你看，就是在我的这种叫什么威逼利诱之下， 没利诱，威逼诱。 哦，对对对，利诱是我想想， 嗯， 一会儿 得给我发点礼物。 对，利诱是交给你们的， 刷我那账户里。 你有吗？问题是，好，那再次这个叫什么呀？重申一下，我们的花椒账号是活力九八二，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我们的微博是一块杰克堂。你的呢？ 我的微博是依然杠。RAN， 好那个网络感 觉特别好。行嘞，到时候我要是看在这个花椒里面看到了依然 RIN 我就知道是你了。 哎， 那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光临十点打斗机的朋友们，我是杰克堂， 我是依然，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歌。